Youthful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台北市长柯文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结盟，渴望形成最强第三势力，跟亲民党是否合作吸纳韩粉的支持也受到瞩目。郭台铭幕僚蔡庆仪今天表示，只要是大家理念方向一致，都为台湾好，不排斥合作，但目前没有接触。不过蔡庆仪也指出，宋楚瑜跟柯文哲的关系好，不排斥见面，但是目前真的都还没有跟宋楚瑜有过接触。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寿文表示，亲民党不排除跟任何人政党合作或整合，但第三势力的整合需要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产生一个中心理念的共识，让中间选民可以接受，不然还是会被外界质疑只是在做政治利益的分配。张寿文指出，亲民党的幕僚已经在规划总统参选白皮书，以及区域立委的布局和不分区立委的提名等，同时内部也在评估是否会自行推出总统参选人。台北市长柯文哲质疑蔡英文总统的台湾价值，蔡总统今天表示，台湾价值的核心就是主权、安全、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总统是民选的，接受人民的附托，人民希望我们每天都努力工作，不是选我们当名嘴。对于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思考参与明年总统大选，蔡总统认为，面对这件发展中的事，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展现政绩，对自己参与明年总统大选有信心。2020选情增温，总统参选人有增多的趋势。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今天公布总统大选最新民调，民调以三人参选还有四人参选为组合分析。在三人参选的状况之下，蔡英文总统以 32.3% 的支持度领先高雄市长韩国瑜 31.6%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0.2%。 如果是四个人参选，韩国瑜则是以 30.2% 支持度领先蔡英文 28.7%， 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15% 以及柯文哲 13.3%。这项调查在8月25号以及26号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95%信心水准下，出样误差约为-2.99%。另外，对比郭台铭阵营公布调和式民调指出，在一对一的状态下，只有郭台铭能够赢蔡英文。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痛批，那根本就是民调而不是民调。郭阵营的做法让所有民调同业多年的努力一夕之间都化为泡影，他坚决反对调和式民调。彰化县警局方院分局巡佐传出涉及六合彩赌博案，昨天上午已经有一名庄姓巡佐遭到云林检调约谈，方院分局今天再度证实，另外有一名王姓巡佐也被检调拘提约谈，但是警方不愿意透露案情。云林地检署会同云林调查站人员昨天前往方院分局方院派出所拘提庄姓巡佐，查过庄姓巡佐承办的六合彩赌博案等相关资料，将庄姓巡佐带回云林调查站讯问。云林检调昨天晚间又将分局五组一名王姓员警带回约谈，查扣王姓员警私人手机。方院分局长王国峰今天指出，如果这两名员警确实涉及不法，县警局将会进行汰除。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盘上涨47点，来到1043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04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43点，来到204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4点，成为193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成为28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点，成为9424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点，成为2568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5点，成为3066点。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今天花莲县纵谷、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以及嘉义市地区，唯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恒春半岛南部以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地区不排除会有长浪，另外北部、东北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而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东沙岛、南沙岛临近海面都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嗨，我是宅女小红，你想发大财吗？快来雅虎 TV 一起学理财，每周四中午12点锁定雅虎 TV 晋级的荷包，修昂带你养胖钱包。雅虎，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梧桐，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今天呢就是第一个小时的歌单，然后歌曲的故事是因为之前呢我在整理书柜的时候，然后呢其实你应该也有这本书吧？ 有， 我也有这本书，但你有翻过吗？ 有啊， 有。因为我从来没有翻过，然后就那天一看发现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这个呢是那个版权 Muse 的他们发的一本书，叫做算发吗还是送我们的、就是你有在那个协会里面的、你就可以得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搞不好不是有在贩售的， 我们可也是创作人呢。 然后呢这本书就都要写一首歌，音乐著作典藏计划、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然后他们就请人去访问这些词曲创作人歌手，然后请他们聊聊当时在做这首歌的故事。所以也许很多你之前听过，也许很多是他们在被访问的时候才不经意说出来的一个小故事。今天第一首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然后这个作权就是他本人嘛，然后作词是姚洛荣老师。然后呢他们在说在创作你把我灌醉的过程呢，黄大炜就有说很快两三个小时 我们就把这首歌给做出来的。嗯，那作词人姚若龙就说啦，其实在他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然后成为流行金曲，可在之后专辑呢，他就已经没有那些好像会在引起大众共鸣的单曲，可是他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如果你又没有一个好像 hit song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嗯，所以合作的时候呢，姚若龙还跟那个黄大炜帮你做了小小的市场分析，我们来看一下，你觉得你的目标族群会是谁呢？嗯，他们觉得应该会喜欢听你歌的人都是喜欢在 pub 里面小酌 哦， 然后会听西洋音乐的人。嗯，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慢慢设定一个歌名，就叫做你把我灌醉。嗯，然后你把我灌醉这种生活形态，然后这种生活形态下面的发生的爱情故事会是你族群喜欢的方向。 嗯， 然后呢姚若龙他也有说他作词的作品，他说他心中是没有最爱作品的排行榜，但每一首歌都会有自己特别爱的句子。 嗯嗯， 比如说你把我灌醉，他喜欢 想放下我却是叫我活该。 No， 好，那是这首歌的精华之处，假音精华之处。 他反而觉得是开往城市的边缘开。 嗯， 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因为他觉得我就用这几个字就交代了故事的场景， 是， 然后我也告诉你主角的心理状态了。 嗯， 所以你在听歌的人就马上可以知道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一开始的开往城市边缘开，能够想到这几个字的人真的很强。 用速度换一点痛快， 往城市边缘开。 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最坏都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生命的香。 思索，放不下你是我无 感。这个访问呢也有让黄大炜聊聊自己的创作，然后他说呢，黄大炜他在15、16岁的时候发现，哎，有人在自己创作、自己唱，他觉得这个方式很棒，所以他也开始他的写歌之路。然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永远在想我接下来要写什么的人、所以他很少去听自己 以前的东西。 对对对，他创作完成了，我就到一个新的空间去啊，所以我也不会去看电视，也不会去看别人对这首歌的评论是什么。他觉得如果你一直回头看过去，就只是一直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已。 哇哦， 守旧是无法创新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歌。第二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 然后作词作曲都是陈鸿明老师。那可能很多人知道被遗忘的时光是因为 无间道。 That's right， 当时呢就是导演他在台湾念大学， 刘伟仁， 刘伟强，然后他还是一个大四生，然后念大学就听到这首歌就非常非常喜欢、就连他之后当导演还是念念不忘，觉得 我一定要把它放进我的电影当中。 对，所以开始在写《无间道》分镜的时候，他脑子里就全部都是被遗忘的时光，然后他想说好，我就把它写进电影里。然后呢，《无间道》上映的时候，他还坚持说，就是拜托电影公司，你可不可以请这个歌曲的创作者来？我想要亲口跟他说我有多喜欢，所以他就亲口跟那个词曲创作人陈鸿明说这个故事。但其实最妙的是，陈鸿明他在写这首《被遗忘的时光》的时候，他只有18岁、是个高三生，而且他说他正在背英文，还在念书。然后他说，很多人都以为《被遗忘的时光》好像是一首情歌，其实完全不是。他说他自己7岁以前住在澎湖，然后澎湖很少下雨，所以他听那个雨滴滴滴答答打在玻璃上，是他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是快乐的时光。 对，他喜欢。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雨声。 对，所以吉他在身旁，他就写了这个句子：是谁在敲打我窗？然后他还说，因为那个时代很流行用一些很华丽的词汇、所以当他写出这么简单的歌词的时候，他一度还觉得、 不行啦。 对，有点蛮丢脸、蛮不好意思的。而且他后来有说，因为他后来有搬离澎湖嘛、可是这首歌好像冥冥之中也有改变了他，因为这首歌也让他开始重新怀念起故乡、他觉得老天爷好像有叫他，透过他叫我说该回澎湖，该回澎湖，所以他真的后来又搬回了澎湖去定居。这就是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分享这首歌呢，在暑假的时候他有在小巨蛋吧，我记得看他演唱会，他就是赵传，然后他的经典歌曲啊，这先等一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怎么了吗？ 你是在跟你的手机对话吗？ 对，因为大部分我们都会把音乐衬底，可是我今天会觉得说 应该好好的听故事， 对，然后 再来听歌 比较有感觉。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一直到看了这一本就是 Muse 版权的协会发的书，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李格弟耶。我之前一直不知道，然后作曲人是黄韵玲老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年代什么友善的狗，那时候他们的词曲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反正呢，那时候黄韵老师就说了，他记得当时跟很多创作者邀歌，然后就是到处邀，他就从大家都已经挑完了，所以他从那些挑剩的歌词当中再挑，然后挑到了这一首李格弟写的词。然后当然李格弟就是诗人夏雨他写歌词的笔名嘛。那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歌名取得很好啊，很奇妙啊，然后很贴近那个赵传的感觉。可是当小林老师把他那个挑中的词拿回家之后，就发现有点困难。因为他写歌词没有一个可能你传统印象中写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就是很凭自己的感觉在写。所以呢，就是副歌写好了，可是每一次呢看那个歌词的开头，什么每一个晚上梦的旷野，我是骄傲巨人，我到底要 怎么谱曲， 我不知道怎么谱曲，然后就是耗了很久，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整首歌才大功告成。就是让他非常的苦恼。那之前呢主持娱乐乡民的时候也有访问到了传哥。 你也有访问到小林老师不是吗？ 小林老师没有，就只有那个赵传而已。然后那时候他也有提到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其实一开始他真的没有办法唱这首歌，因为就是没有人想被讲丑。所以好，即使你说了这首歌你觉得很贴近我，我要去录音，可是当你的心情过不去的时候，你在录音室就是会 murmur 带过我很丑，感觉 我为什么要唱一首我很丑的歌呢？ 对，我唱可是我就是不甘愿嘛。所以自尊就听出来说你那个 你不开心， 你就是不能这样，你就是要把它唱出来，然后什么的，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传歌才突破，然后唱出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所以也因为诗人夏雨才让这首歌会变得主歌副歌会很跳，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我很丑我很温柔副歌怎么唱，可是像你要想到前面主歌能够记起来直接唱进去的人其实真的不多。 发现自己活在地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八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好物市集水果爆， 正宗台南麻豆老丛文旦限量预购，南方果园60年老丛文旦礼盒，连续16年荣获文旦评鉴优良奖，限量100箱，要买要快，团购送礼享9折优惠。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们是 Crispy 最爱团。 宇宙的角落，我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呢，在跟大家分享这个 Muse 的著作权协会的一本书，叫做《写一首歌》，里面有很多经典歌曲，然后去访问创作人、词曲的故事等等之类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张惠妹的经典作品《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人》，歌名是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是不是跟我一样会记错呢？原来这首歌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哦， 没有那个想字，怎样？ 哦，因为歌词里面有什么都不想要。 嗯，作曲人呢是郭子老师，作词人是吴玉康老师。然后，这首歌其实原本是潘越云的作品， 嗯， 然后是根据潘越云的形象量身打造的悲伤情歌， 嗯， 歌名原本叫做《虚荣》，然后呢收在他的专辑当中，其实也不是主打歌。后来呢？风华唱片觉得，哎，这首歌很喜欢，就把那个觉得张惠妹好像可以唱这首歌哦， 嗯， 所以就把版权买下来，然后把歌词改了，然后把就是把它改一改之后，把歌名改为《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把原本那个虚荣的意境全部大转弯之后，就没想到变得这么的轰动。 嗯嗯嗯， 然后作词人呢，吴玉康老师也有说，这是一首先有词再有曲的作品。然后他有聊到他跟那个作曲人郭子老师。他们是国中同学，然后感情非常的好。他说他们就是以前啊就很爱一起创作，然后大学的时候两人就好，我们一起来写歌， 嗯， 而且他觉得郭子是天才。那个时代他就觉得没有网络然后干嘛的，常常我一写完歌词就马上打电话给郭子，然后我就念给他，然后让他去创作， 嗯嗯， 就觉得我们的创作把我们的心都串在一起，是惺惺相惜的搭档。然后呢，其实吴玉康老师现在还有持续在写词嘛？ 对啊。 他说，其实现在你已经蛮难遇到那种哦，我现在先有词再去写曲的作品了。 嗯嗯， 但是他觉得说，作词他还是坚持就是以感情，以他的感觉作为出发，每一首歌只要求就是从自己的故事作为出发点就对了。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 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对爱不自私不奢望，为什么我脑袋中就好像隐隐约约浮现了会在比如说男女版看到文章，为什么我的男友就是不懂得避嫌呢？我要求他不要再跟他联络，难道这是我很过分的一个要求吗？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呢？接下来为你送到这首歌曲。我说到避嫌这个，我觉得你在婚后倒是做得挺好的，应该给你掌声鼓励鼓励。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好零星哦。好啦，这边也只有你一个。 不然嘞，不然旁边还有谁在吗？不就我们而已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大家介绍的是《不可能错过你》 哦，王力宏。 是的，王力宏作曲人呢是陈伟老师，作词人是余光中老师。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这个作词人余光中老师他的一个作词系统。他说呢，他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华语音乐非常盛行的时候，你只要是你知道蛮会写词的，你会接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写词邀约。那个时候呢，他用电脑软体写了一个格式，然后每一个笔记呢都写说这个曲子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是什么时候交稿的，歌什么时候被退稿的，居然被退稿了，看过这个歌词的人有谁谁谁谁谁，全部都会记得一清二楚。因为他觉得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好像一稿多头的人，就算歌被退稿了，透过这样的系统我就知道哦，哪些制作人哪些唱片企划都看过这些东西，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个工作用心的一个证明。好，然后他还说他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他印象深刻到他可以仔细说出我是在1999年2月8号收到陈伟不可能错过你的 demo、然后呢他就说那个陈伟的 demo 啊，就是会他习惯用英语发音，可是好像是英语的歌词 却太好在唱中文词，嗯，所以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外星语，就在那边唱歌，嗯，然后他觉得这个风格跟当下的主流歌曲好像不太一样哦，然后一听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他就觉得好，我要来写这个词。写词呢，破题来说就是很重要，就跟那个你把我灌醉好有点像，欸，就觉得一开场是很重要的。他说我很重视第一句歌词，我觉得第一句歌词呢必须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个我没有听过， 开往城市边缘开， 对，至少印象当中我应该是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嗯，否则听歌的人不会立刻被你带到一个很特别的状态，或者是他觉得哦这个我好像听过了，马上就失去兴趣，嗯，所以他觉得破题非常的重要。除此之外呢，他要想到哦，我身为一个乐迷，我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嗯，他就想到有一首歌，他只要心情不好他就想要把它播出来，嗯，然后听到那个开场就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有那一首歌就够了，所以不可能错过你。一开始他就写说什么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可以让我自在，嗯，忘掉要排队那些的开场，嗯，就是他的心情作为出发点，然后呢不可能错过你一录好之后，陈伟就立刻有一个咪好的版本给作词人听，然后又听到王力宏的口白，嗯，觉得 Bravo， 就他， 对，太棒了，就是浑然天成。他说他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听到他的口白，听到那个咪好的版本，开心到让他觉得那一瞬间他知道，有时候我在做的不是一个工作， 是 我做的 art， 是 artwork， 对，特别的愉快。而且就是原本不可能错过你这首歌，当初在收的时候也不是主打歌，甚至也没有排上说哦我们是第二主打第三主打的名单，嗯，但是就是做好了之后完全了 要升为就是打这一首， 对，然后就说对创作者来说这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哦。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快。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嘿嘿，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

歌曲呢，来自飞碟大首播陈彦允的《星海》，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继续我们唱的歌曲呢，来自于九一一，再加上了 Ella 的《Like a Boom Boom》。 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Tonight， 有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Tonight，Tonight，oh。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三家。 我寻着一个心神，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借题发挥。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明日生活还要继续。 我是吉酷， 吉百度。 喝下这一口，我却烦恼忧愁。从这而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难忘我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 LG 智慧家庭，用手机就能远端操控全家电，即日起购买 LG WiFi 物联网智慧家电，好礼送不完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 LG 智慧家庭联想节。 猜猜我是谁？ 运芬， 你干嘛捏着鼻子啊？今天不是要唱金包银，是不知道哪来的脚臭，太刺鼻。 脚臭 就穿 EasyFit 抗菌除臭袜，我是德展棉业执行长张慧英， 我是夏云芬。 EasyFit 通过 SGS TTRI 双重认证，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价格公道，买到赚到， 快上网搜寻 EasyFit 德展棉业。 我是卧室电子乐新旗手沈安，我找来我的一群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的梦里的梦，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4STAR 聊天室上线咯。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为了解决高雄财政困难，市长韩国瑜今天提出冠名权点子，不排除让高雄市建筑、道路、景点接受企业冠名。韩国瑜强调，冠名权在很多先进发达的城市都有，但不能张飞打岳飞，冠名过于腐烂、滑稽或者是失控就会另作考量。市政府要做到什么程度让广大市民接受，同时对财政有收入，将针对做法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财政局长李良坚则说，为了强化利用公有建筑物并且增加财政收入，市府订定高雄市所属各机关学校办理公有建筑物冠名作业要点，并且在5月21号生效，开放以公开竞标的方式提供民间企业、团体或个人冠名的公有建筑物，实施冠名权。提供冠名权的公有建筑物以不会造成混淆或影响公权力行使为前提，像是体育场馆、图书馆、文化场馆等为主。至于机关办公场所以及学校、车站跟实施冠名有造成混淆或影响公权力行使之余者，不得办理冠名。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今天在脸书发文批评台铁草菅人命，他说接到基层陈情指出，过去几个月普优马列车维修所需要的部分物料停止供给，因为没有买导致必须更换的零件早就超过更换下限值，还是硬撑继续使用。台铁今天坦承部分零组件料源确实没有及时供应，但并不影响到行车的安全。台铁回应，车辆维修保养都是依据检修规章办理定期保养，用料的部分经过统计，去年1月到现在总计补充采购料项已经绝标136项，以及招标中有1项，合计大约10亿多元，密切的列管追踪料源供应的办理情形。台铁坦言，部分零组件确实有料源没有及时供应的情况，经查目前都已经向原厂商订购，并且将陆续交货中，经过出厂试车之后评估，并不影响行车安全。近周刊报道，由中华电信等组成的纯网银将来银行成立半年，竟然快烧完了2亿资金，主要是人事费报表，其中执行长刘义成年薪酬高达7200万元，包括年薪总额4500万，另外还附加一笔2700万元的补偿金。将来银行筹备处表示，外界推估的数额应该是累加重复计算同名目薪酬的误解。董事会未来成立之后，会以专业、职能等多面向规划经理人薪资，并且经过薪酬委员会通过之后办理。将来银行筹备处表示，将来银行筹备处并没有任何成员领取1000万元以上的年度薪资，即使计入必须要达到年度 KPI 才会发放的绩效奖金，也没有任何成员领取超过1500万元到3000万元集聚的年度总薪酬。内部人员说，将来银行目前近70名员工，人事费用确实是一笔费用，但是针对媒体报道所提的薪资，有不少都是叠加重复，也不是同一年发生的，数字呈现有错误。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3点，来到2047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7点，成为194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成为28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8点，成为941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点，成为256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065点。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盘上涨47点，来到1043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04亿。基隆中正区忘忧谷今天下午1点多发生了一名妇人坠谷意外，警方到场之后发现妇人已经死亡，家属拒绝送医。根据了解，这名妇人大约80多岁，居住在八斗子地区一带，近期情绪不稳定，但是坠谷的详细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今天花莲县纵谷、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以及嘉义市地区为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恒春半岛南部以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地区不排除会有长浪，北部、东北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马祖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队长救我，这里又湿又冷，我

哎，我每一次都会出包哎。 冰伤。 暗恋万岁。原本呢是百万 YouTuber， 但其实一开始的梦想是想要当歌手，然后现在终于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个人专辑， 个人专辑很重要。想到 YouTuber， 想到歌手，这个小时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事情呢？ 因为其实啊，在去年或前年的时候，会常常听到一个说法说，你知道吗 ？YouTuber 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在台湾可能还没有那么红。 嗯， 可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的确是台湾 YouTuber 一个小高峰吗？ 对，就是一个爆炸成长期，有很多你现在看到就知名的 YouTuber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飞速成长的。 嗯， 对。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日本的小学生他们梦想的职业不再是当野球选手，又不是当棒球选手，不是当职棒选手，也不是要当太空人，他们第一名的职业，梦幻职业是 YouTuber。 那个时候常常这样讲。可是呢，我在前几天呢看到一个新的日本小学生的调查， 你说调查他们的未来志向吗？ 对，而且分成男生小学生跟女生小学生， 女生小学生就是未来憧憬的职业。 嗯，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排行榜吧。 是艾缪这首 Late the Night。 如果刚刚说了，就是前面的铺梗很像是现在的小学生已经不想再当 YouTuber 的感觉、啊、那你自己心目中觉得，那他们现在到底要当什么啊？ 有很多很奇妙的答案。那既然你现在已经放了艾缪，艾缪就是其中，他竟然可以进到就是前十名，而且不管现在男生里面跟女生里面都有哦。 不是，女生如果我想当像他一样常唱出一些什么心情的女性歌手、 嗯、 小男孩也想当艾缪， 而且同他们的排位都还在同一位， 而且他们还不是想当米津玄师。 对，就是在这个榜单里面唯一入选，就男生啊，在男生里面唯一入选的艺人歌手就是艾缪、嗯、女生可能还有其他人， 好强 哦，男生就是唯一就是艾缪。 所以前十名他在第几名？ 他们都在第六名， 哎、欸，还不算很前面呢、欸。 男生跟女生都在第六名。 嗯 嗯，那艾缪呢？其实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他那一首歌嘛。 嗯， 他就说，我要把你的手剁下来放在我的腰上，因为这样你就没办法再抱其他女生了。 嗯、哼哼， 我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放在我的口袋里，因为这样就是你永远都会记得我了吧。 嗯， 我要把你的心脏挖出来，什么，反正就很恐怖的这首歌， 嗯， 有造成话题性。 嗯 嗯，但小学生就是爱这种 酷啊， 蛮恐怖的， 酷啊， 蛮恐怖的。 接下来我送的歌曲是来自卢广仲的《快嘻呀》。 为什么要送《嘻呀》这首歌呢？是因为在日本的男子小学生憧憬的职业排行榜当中， 嗯、 第九名，他们想当， 他们想当卢广仲。 不是不是不是，我已经说到里面就是完全都没有歌手艺人了，除了艾缪之外。 嗯， 他想当布拉希。 哈？ 我长大以后想当布拉希。哇咦呀的呀咻！ 这个应该很值得要录影片吧？就是你想当什么？我想当布拉希。那这个、 欸、还可以进前十名哦。很多人想当布拉希耶。 为什么啊？这个很像什么哈哈台做出来的调查哎、欸， 假假的，是不是？就太闹了， 很闹。我个人是没有很爱吃布拉希的人嘛，你喜欢吃布拉希吗？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拯救生态，不吃，拒吃布拉希。但我是本人就不喜欢了。 前面讲的这样。 未来都美好，不想要一个人承受。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却只能等候。看戏也伫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 妙的东西已经讲出来了，我们会把这一个调查的高潮都已经讲完了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就是小学生的脑袋里面看了这个以后，让我真的有点想要去附近的国小，就是等放学的时候 问大家。 对啊， 你可以啊， 做个街访。 哎，我跟你说，你要做，你要更过分，你就要去你家附近那些贵族小学问一问 哦， 然后再到一些看起来大家比较自由奔放的、开心的那种 公立国小跟贵族学校的差别。 Yes， 看看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那这样是不是还要出外景，就到就不一样乡镇的国小，每个都要问一下。 到乡镇是有点那个规模太大了，我觉得就先做两个私立跟公立的比较就好了。 OK，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其实也是除了这些想当布拉希，因为脑子好像有点坏掉的小学生，也是有 脑子坏掉吗？不觉得他们很可爱吗？ 天真啊，很天真、 啊， 也是有一些比较现实、比较实际的小学生。 嗯， 说长大想要憧憬的职业是。公务员 啊， 这在男生排行榜里面排第十名。 嗯， 在女生排行榜呢，其实 也有当公务员。 从小就是有这种差别，女生就是比男生现实一些，女生排在第六名。那在男子排行榜当中呢，就是跟公务员齐名的，并列第十名的，其实还有另外一项职业，代理死神。 什么东西？ 就是漫画。死神里面代理死神，我想当代理死神。 你说代理死神跟公务员是同一个名次？ 对，是。 医生都说治疗不如预防，自从他来没人想要预防。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小护士》。 在女生小学生的憧憬职业当中， 其实我蛮讶异的，因为就是护理师，我们现在想到都会觉得哇，他们就是工时很长，然后很 辛苦， 对。可是在这个排行榜当中，其实高居第二名，他们想要当的职业是看护师。 所以女生第二名是看护师， 对，想要当看护师。 哇哦， 还是因为就是日本对于长照这件事情，真的是看护师的福利很好， 哼， 所以他们小学生就知道说，哦，当看护师好像蛮 不错的。还是有很多的剧跟电影会常常提到这个职业，然后那个氛围让他觉得很不错。 对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排名在这么前面，我觉得蛮不错的。尤其夹在 你说第二名是看护师，但是看看第一名跟第三名，你会觉得他在中间的意思是 意义非凡。尤其如果最后我们今天揭晓的就是第一名，因为第二名是并列，就是你揭晓了前两名跟后面之后，你会知道这个看护师夹带在其中，你会对人类还怀有一些希望。 人类需要有希望，我们需要一些美梦。我们来听听经典作品。ごめんね、素直じゃなくて、夢の中なら言える。思考回路はショート寸前、今すぐ会いたいよ。電話もできないみたい。だって順序をどうしよう。ハートは万華鏡。月の光に導かれ、何度も巡り合う。星座のまた滝数え、占う恋の行方。 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西，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多。双香道尾巴最强 CP 值，挺你到底。再会，工班坐四个，优质省真多，旧换新，搁减500哦。金卡空白空空白白九九五八，空白空空白白九九五八。道尾巴福利课，行李温发啦。 中原普渡拜丁丁大赚钱，传爱滋味黑八宝薏仁宝牛奶花生摕来到， 阿乐透 财神拢会到哦。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优福电报， 夏天没有去海边怎么够青春，没有音乐怎么够嗨， 2019新北市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让你一次满足。今年邀请顽童 MJ116、831以及吴青峰等87组超强卡司。8月30号到9月1号，芙蓉海水浴场免费入场。更多详细资讯，请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查询。 正点的优福电报，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 Set out the bag, girls down to pool. 你懂得自己出门没有带 Plan B， 到哪都是 VIP， 披萨地，保持帅度 ，stay fresh head to toe， 到哪都是焦点，就像在走 catwalk。All I know， 怎么玩都玩不够 ，Want some more， 晚安留给早上说，快打119叫消防来灭火，准备把场子点燃 ，You know the time to go， 把忧郁都解锁， yeah, 不想你笑的虚。 Feeling too chill， 全身都很松，代谢的 bad day， 日光玩很疯。We play too hard， try to have some fun， just don't miss nothing till the sunshine come。 不到说 good night， 我们只在 good afternoon 而已。这首歌曲来自李信妮的 good night，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这个小时呢，再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吗？日本的小学生他们目前最憧憬的行业前十名有哪些？刚刚有说到了，有想要当看护师的，有想要当爱缪的，有想要当。代理死神的，有想要当公务员的。 说到神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呢，在男子小学生的憧憬职业当中，还有另外想要当的神，第六名，新世界的神，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不就是艾涅尔吗？ 是不是就是海贼王？ 海贼王， 他在海贼王里面那个海域里面的神是不是， 新世界的神啊。 等一下，艾涅尔是 这个肩膀上有很多一颗一颗的那一个， 对对对， 就是、 雷神啊， 他很强哎、欸， 对啊，他就是很强啊， 所以其实这个选项就是我想要当一个很强的人嘛，可以这样解读吧， 嗯， 是否， 嗯。 我想要当一个很难被打倒的人， 这个有一点微妙，不然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就是男生小学生就是他们憧憬的职业，因为一般来说成为一个强者当然很喜欢啊，对不对？好，就是想要当新世界的神。另外呢，并列第六名的还有猎人，猎人职业的那个猎人职业工会的猎人哦。 你说真的动漫？ 应该是吧？ 应该不是真的， 应该不是真的猎人吧？ 不是很像有沈文成风格的那个猎人。 因为，他们会不会真的想要当实际的猎人呢？还是因为这个表，因为太多就是动漫梗，让我们想到 最可怕的是小学生觉得实际的猎人不就是要考猎人执照那个猎人吗？世界上有其他的猎人吗？ 其实我在看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讶异，因为现在的小学生。假设他们六岁的话，他们是2013年才出生的，对吧？2013年出生的，有一些这个里面的动漫可能 蛮旧的， 对 他们来说， 已经快要完结了、欸。对啊，所以为什么他们？ 可是因为海贼王还是在很火红的阶段，他还在很高峰。 但猎人没有这么火红了吧？ 可是因为我觉得富坚还是一个很代表。很指标性的一个人， 然后像刚刚讲到第十名的死神已经完结了啊， 可死神完结不是这几年的事情哦、喔、 对啊，就最近啊， 嗯， 所以可是对啊，就为什么小学生死神对小学生怎么还这么有影响力嘞？ 嗯， 刚刚有说到是不是就是要当一个最强的人， 嗯， 这边呢第四名 男生第四名 他们想要当城之内， 你说游戏王哦， 对， 就他们的强者都是在各个漫画里面看起来很强的人，他们都不是想当一些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很强的人。 城之内你觉得是很强的吗？ 城之内算强的啊。 是吗？ 对啊， 可是在游戏王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弱到爆吗？他是后来才，他是慢慢变 强。我先确认一下城之内的长相。 城之内就是会把那个下巴就是很突出那个、啊、 就是丰田会模仿那一个吗？他没有很弱吧， 因为我其实不认识城之内的，我是特别去查他的，然后在上面就是网络上面写的就是他是弱到爆，随便一个很烂的角色都可以打赢他的，他是后来越来越强，他是一个靠着 进化型选手， 靠着运气超强，就是每一次他都是强运，然后都会用一些很赌性很坚强的卡牌，就比如说这个几率可能只有1%会出现什么， 1%就不是零， 可是他就是会弄到那个最强，所以等于是一个 lucky guy 啦，小学生想当 lucky guy 谁敢，不是啊，这个动漫才老吧，游戏王更老， 对，游戏王更老，游戏王是我小时候的、欸、 老到爆、 哦、也就是卡牌其实现在在小学生之间还是有某些流行的市场的， 因为卡牌太容易在学校玩了， 嗯，就算现在可以用 Switch 对打之类的，他们都还是要玩卡牌。 这个我不，这我不确定 哎。对啊， 嗯。撞到人要说对不起。还有什么吗？ 在上个段落最后一首歌听到了 Sailor Moon 嘛，就是美少女战士、 哦、那个真的超老喽。 对啊， 嗯， 但美少女战士其实有新的版本嘛， 嗯， 就是 不会是珍珠美人鱼吧？ 光之美少女，光之美少女呢，也是关于就是少女们然后组团，然后会变身，然后对抗世界邪恶的一部动画漫画。 这种剧情屹立不摇， 没错。但光之美少女呢，其实是有特殊地位的，就是她在最近这几年当中。 不断的在就是所有的这种什么小学生排行榜啊、憧憬的职业啊、最喜欢的角色啊、或者最喜欢的动漫啊、或者最喜欢的玩具啊、最喜欢什么的最喜欢，在女子小学生全部都是名列前三名，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甚至都是第一名。那这一次的这个调查当中呢，他屈居第二。在光之美少女， 所以他明明这么强，却输给了第一位。 他输给了第一位，但光之美少女这个我还有另外一个想要讲，就是他在男生的小学生排行榜当中也上榜了。 等一下，你们男生跟我们抢这干嘛啦？ 男生也想要当光之美少女，而且在 top 5第五名的位置， 赢过第六名是什么？ 赢过了一些猎人啊、新世界的神啊，赢过了艾缪， 有赢过公务员吗？ 当然，公务员在很后面了。 我觉得回答光之美少女这个小学生，这个男孩小学生，如果平行时空的话，很像你会回答的。 为什么？ 你就是那个小学生。 你说恶搞啊！ 我现在想到光之美少女。 欸，如果我是小学的时候，我会回答什么啊？ 你就是想当山田孝之吧 ，AV 帝王吧。到现在我已经对于这个表格有点失去了他的专业度了 啊？怎么会这样呢？ 信心指数下降很多。 究竟女子小学生第一名、梦想第一名，到底是谁可以打败光之美少女？已经蝉联了三五年的第一名，而且各种不同的问法， 不可能是想当皮卡丘跟小智吧？ 这个真的好像太老了。女子小学生憧憬，日本女子小学生憧憬的职业第一名 ，Number One，Number One， 不想工作。 所以你看哦，在第一名不想工作，第二名要当光之美少女之下，刚刚提到那个看护师，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它的意义在？ 哎，女生是不是有分成两卦？一卦就是比较务实的，一卦就是。梦就是做到底。 对啊， 谁小学生可以想到回答我不想工作啊？ 就 是 school don't stop night。 这个回答才算是真正切题的，你知道吗？ 是啊，可是我小时候没有想过我可以回答我不想要工作啊。 因为刚当一个人问你说，哎，那你长大以后你想要做什么工作？然后说工作我不想工作。可是你看其他的回答，你想要做什么工作？我想要做女歌手艾缪。就是你不是只做女歌手，我要做女歌手艾缪。可是那是一个人，那不是一个工作啊。对啊。或是在这个排行榜上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女生的日本女生的小学生真的很依赖 YouTube。因为她在里面呢，排行第五名的就是我要当 YouTuber。排行第六名的是我要当 Hikaki 的老婆。Hikaki 是日本一个。订阅数已经750万的 YouTuber，我要 当 他 的 老 婆。 对， 这是什么寄生？ 就像我也很想要当老高的老婆，我也很想当小莫一样。然后第九名，我要当虚拟 YouTuber。 我不明白，什么是虚拟 YouTuber？ 我不知道虚拟 YouTuber 是很像小朋友会在玩那个扮家家酒，就是 拿一个 假装我是 YouTuber， 还是其实他真的？ Excuse me， 那个是工作吗？ 对嘛，所以我就刚刚说，其实回答不想工作是脑子还不错的啊。 所以现在女生公布完了，你可以再从第一名听到第十名，我听一看嘛。日本小学女生 憧憬的职业，第一名不想工作，第二名光之美少女，并列第二看护师，第四名桥本环奈， 哦，千年与美少女， 第五名 YouTuber， 第六名女歌手艾缪，还指定了艾缪。并列第六公务员，并列第六男性 YouTuber Hikaki 的老婆，第九名虚拟 YouTuber， 第十名石油王。 等一下，石油王是什么？ 我不知道，很多石油的人吧。 整体看下来，女生是比男生有逻辑思考一点的吗？ 嗯，整体看下来 有没有觉得我们女孩比较会规划人生呢？ 务实一些啊，就应该说务实的人比较多一些。 嗯， 因为像男生的第一名呢， 男生应该没有石油王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石油王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见解。 男生的第一名是鬼杀队。 你不要一直逼我把歌拉掉。鬼杀队是什么？ 就最近很红的啊，《鬼灭之刃》的。 我不知道。 嗯，鬼杀队。 你有看《鬼灭之刃》？ 我没有，我也是特别才去找的。 动漫吗？ 对啊。 然后鬼杀队很强。 鬼杀队对他们有，你把它理解成就是 Ghostbuster 抓鬼特工队那种 啊。 可是呢，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男生看的这一些排行榜上面的动画漫画、 嗯， 全部都是《少年周刊 Jump》上面的， 哦、 就是热血啊、打斗啊的那一种。那鬼杀队呢，其实也是，就是他们要去抓鬼嘛。那鬼杀队会先有人培训你，培训你完之后呢，你可以加入鬼杀队、 嗯， 然后加入鬼杀队之后，你就是杀鬼。然后这个鬼杀队呢，是用那个精气神的方式。你成为鬼杀队以后，用精气神的方式，好像是不是在左臂还右臂会浮现一个符号，就证明你是一个鬼杀队的人。 我现在对于平常一直被我们逼要听关于猎人梗的人，突然感到非常抱歉。我现在理解你那个很 就听不懂我们在干嘛， 很脱离的状态了、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嗯， 我会积极加入鬼杀队的。 因为鬼杀队跟猎人一样、 嗯， 他们有一个叫什么权力集中精神，反正 也是有一种训练方式，跟那个猎人的禅啊、气啊那是一样的。 嗯、 鬼杀队有什么岩之呼吸、海之呼吸、花之呼吸，因为他们要把人的集中精气神集中起来。 这是不是会有点太人家都说 太细哦？ 不，我说会太像。 嗯， 就像以前早期有一部漫画叫《烈火之眼》。 嗯。 他的那个战斗模式就完全跟幽游白书很像啊、他不会被说就是很像猎人吗？ 可是我们可能要自己去看了以后才会知道像不像。可是招式其实大部分就白白走，因为其实就是要我们集中精神嘛，你往好的方向去想，就是我们的确是要把能量集中，我们才可以去做事啊。 就第一名就是鬼杀队， 第二名是替身使者。 什么是替身使者？ 替身使者也是那个 有代理死神又有替身使者，他大家就是不想当前面那一个，都想当前面的那个旁边那一个。 对，替身使者，没有代理死神其实是主角啊。 嗯， 替身使者是那个冒险羊JoJo里面某一种可以用替身功能的人。好，接下来第四名城之内，第五名光之美少女。第六名猎人，并列第六新世界的神，并列第六艾缪。第九名我要当布拉希，第十名代理使神，还有第十名终于有务实的公务员。 各位爸爸妈妈，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小朋友憧憬的职业有哪些呢？不要限制他，让他无限的发挥想象吧。 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 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 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用威士忌敬伟大人生，靠爵士乐加成经典男人味，给自己一个最接近葛莱美明星乐团的机会。2019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风格绅士查尔斯洛伊德五重奏，限量绅士套票优惠，请上两厅院售票网。 Go Unique Suzuki 凉夏轻松购，好评再续。低头款低月付，三万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宁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Suzuki。 Hello， 我是沈安。这是我的新歌《每种》。 就当我每种撑不到最后。 关注我的专辑《梦里的梦》最新消息，请上 Facebook、IG 搜寻沈安。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

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不知道你如果现在有孩子的话，今天晚上问问他想做什么吧。 这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Moment 的大丈夫，跟你说声啵啵。 征服扛起了宇宙，离别了和雾，再苦也都不可以马虎。带征服深呼吸一口，未来很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得该走应爱没爱，带征服。